布汤， 布汤， 布汤， 萨嘎南， 萨嘎南， 达恰米， 达恰米， 布汤， 布汤， 萨嘎南， 萨嘎南， 达恰米， 达恰米， 塔曼， 塔曼， 萨嘎南， 萨嘎南， 达恰米， 达恰米， 杜提扬比， 杜提扬比， 布汤， 布汤， 萨嘎南， 萨嘎南， 达恰米。 Kacchami Dutiyampi Dutiyampi Dhammam Dhammam Saranam Saranam Kacchami Kacchami Dutiyampi Dutiyampi Sangham Sangham Saranam Saranam Kacchami Kacchami Dutiyampi Dutiyampi Buddham Buddham Saranam Saranam Kacchami Kacchami Dutiyampi Dutiyampi Dhammam Dhammam Saranam Saranam Kacchami Kacchami Dutiyampi Dutiyampi Sangham Sangham Saranam Saranam Kacchami Kacchami OK， 我们有。